Hello， 大家好，我是曼达克。你现在收听的是《夏日只想躺在家》。 My heart， 你今天去哪里？ 大家好，那这是我的 EP0 的第一个 podcast， 因为我现在工作也在做这件事，然后我发现大家也纷纷的有在关注这一块，这样虽然我也不算早，但是想说也是可以做做看，反正我很闲嘛。那刚刚我在前面先唱了一个啦。我是想说，因为其实我事先有经过一些田野调查，调查大家喜欢听哪一类的 podcast， 那还蛮多人说喜欢听知识型的或是干话型的这样。那我发现我好像没有那么会干话，然后知识也不确定有没有那么多，但是我常常碰到说有很多人问我说要怎么去寻找音感，或是要怎么摆脱音痴这个称号呢？我希望我在之后的每一集都可以有一个啦，就是我可以先唱一个啦，然后之后大家如果听习惯了，也许你就会记得这个音。那为什么啦这个音这么重要呢？它的重要性可能将会是我这个节目唯一的知识部分，之后可能会有干话啦，但是如果你真的想要听知识的话，也许它会在你不知不觉中成为你的知识。因为如果你知道拉这个音的话，比方说是一个天平好了，你找到它的一个中间的那个点之后，你再往上或往下找音，你就会比较容易把这个音升值在脑海里面，也许就会不知不觉的不那么音痴。但我还没有确定说这样有没有用，所以你们就是听下去，让我知道这样有没有用，好吗？但音感确实是一个可以训练的东西，所以就让我们相信我们的无意识练习是有用的。那我刚刚有偷查了一下，到底为什么拉会是一个标准音呢？其实之前在练管弦乐的时候，好像指挥一把他的指挥棒拿起来，就会有一个人发出拉的声音，然后全部的乐团所有的乐器就会发出那个声音，听起来就是这样。但我其实没有仔细去想过说为什么会把拉当作标准音呢，而不是什么哆、瑞、咪之类的。一查才知道，其实这个标准音的制定跟音乐家没什么关系，好像是由物理学家来决定用频率440的音高来作为标准音，那这个音就是啦这个音。还蛮 shock 的，居然不是因为某一个音乐家说想要用啦这个音当作标准音。那说到这里，其实也才3分钟过去，你现在能马上唱得出标准音吗？给你3秒钟。好，那我们再练习一次啦，然后再把它带入生活中你听到的，比如说我今天下楼一踏入 7-11， 然后我就听到了这个声音。那你知道它是什么音了吗？让我们就从刚刚练习的唱来找到这个音是什么音好了。拉嗦发，好像是发，更高的同一个音，等于说你要从发发，应该是这个噔噔噔噔，对吧？第一个音就是发，还有第二个音，继续找它。发咪瑞哆哆哆，这个音稍微复杂一点，因为它是介于哆跟瑞之间，我们可以说它是升哆或是降瑞这样，所以两个音就会是发升哆发升哆这样。让我们再听听，你答对了吗？ 后续我们就是这样慢慢练习，但其实我找了一轮后发现，其实我们日常生活中的音都蛮难的，就是它不是一个，就是可能不会是一个 C 大调的音，所以我会在试试寻找比较好上手的日常声音。我觉得 EP 0到现在为止好像有点过于严肃，所以打算在之后会以闲聊为主，然后在节目中放置一些小小的知识，日常生活中的知识，然后我们就可以放心闲聊了，大家就不要有压力。那最近，我觉得生活好像不太顺遂，但一方面我也觉得自己太草莓族，不过我只是可能很迷惘，说不晓得自己除了现在的工作之外还有没有办法做别的事呢，想一想就觉得还真的不晓得耶。因为在台北生活其实还压力蛮大的，就是必须要有一个可以 hold 住生活费加房租的一个稳定收入这样。然后前阵子我爸传了一个连结给我，那个连结就是7月的时候政府会有租屋族的租房补助，但我其实觉得这个东西是不是其实没多少人能拿到啊，因为房东根本就不会愿意给你那些资料，或是他就是会把你拿到的钱拿去涨房租。想到这个就觉得租屋族非常的弱势啊，因为要跟房东提到这个，房东就有可能会不想让你租，然后你之后要续约他说不定还不让你续，怎么样都要看他脸色，但我们也真的拿他们没办法耶，所以只能找些方法赚更多钱了。那在疫情这段期间，其实说去年原本把今年拍得满满的活动都没有了，确实真的有受到影响。那最近团员也都纷纷的回到职场了，开始有点不知道是不是我们已经没办法完成只靠乐团来生活的这个理想。就算疫情情况好了，我觉得因为我们年纪也都持续的在长，会受到更多家庭啊或是收入啊的一些拉扯，但这题就先摆着好了，想一想觉得好沉重哦。现在我公司也正在火热的执行 podcast 的许多合作，那其实私底下也有在听同事他们自己在做的 podcast，还蛮神奇的，就是大家默默的就也有在经营自己的频道，就会透过那些 podcast 来了解他们到底在想什么。结果他们不约而同的都提到说，上班啊，什么朝九晚五啊，没灵魂啊，什么觉得自己很草莓，已经不算是做非常苦力的工作了，但还是会觉得很空虚，很虚无缥缈。最近才开始跟同事真的有一些接触。所以一方面我也觉得男生有点难，一下子就好像和他们打成一片，加上我觉得稍微有点隔阂，他们讲有一些话的时候，我会觉得我不确定这是属于幽默的范畴还是鄙视的范畴。不过一直以来我换过两三次工作都是上班族，我都觉得因为我平常私下不太 social 或是不太跟别人 hang out 之类的，所以同事对我而言我还觉得是可以敞开心胸的对象，就是我还有蛮多前同事啊都是固定，可能我们会固定约来我家聊个天啊或是谈心啊。出社会以后在维持玩团的生活中，他们非常的支持也照顾我这样。很多人说社会很险恶，可能刚好我都没有遇到一些险恶的勾心斗角的模式跟同事吧，大家是不是也一样？还是我真的活在小天堂里面，活过了三次小天堂？那最近我妹妹也刚要毕业了，虽然她好像也因为疫情的关系要延毕啦，但现在她刚好今天正在搬进来之中，她在整理她的行李， 之后我们就要过着姐妹相依为命的生活了，在台北。当初我们真的是两个南投小村姑，现在生活在台北，其实我还是觉得蛮不可思议的。但她从今天就是一搬进来就一直嫌弃我养的三只小鸟，让我有点生气，因为我真的把我的小鸟视为一个如果有人敢动它，我就跟它拼命的那种状态。我相信养宠物的人都懂，所以我可能会跟我妹拼命，大家拭目以待。然后谢谢大家帮我选Podcast 的名字，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让我直接就不用烦恼太多。夏日只想躺在家，是因为我真的很宅很宅，我几乎是不太喜欢出门，我只要一出门我就会很想回家，或是一演出完我就会好想回家，然后如果超过八九点还没回家我就会觉得好想回家。但是我男朋友国勋完全就是一个没有办法待在家的人，他就是一醒来就会很想要走出去，所以他都会很想把我拉出去。有一件事很巧，就是他有养一只猫叫做小狗，然后小狗也是跟我一样，他只要一出去他就会很慌张，他会一直哇哇叫。然后他工作的地方有另外一只猫，然后那只猫会很喜欢出去溜达，有时候甚至会被别人抓走。那只猫长得真的蛮帅气的，然后它每次被抓走，不管怎样好像都会被送回来，不晓得为什么，就是会被送回店里，然后都会被剪好指甲、洗好澡。然后我就觉得这两只猫就很像我跟它，待在家真的是很棒，也把我的房租发挥到了极致。我想要在下一集聊说只有我对童年没什么记忆吗这个主题。童年的范畴可能大概是什么国小，我觉得还算，因为我连国小的事情都不太记得，只会记得一些悲惨的事。那这个主题的内容我们就留到下一期再聊，我还不确定我要周更还是月更还是季更之类的，所以我先不跟大家说下一集到底什么时候会上。那谢谢大家听到这边，夏日只想躺在家，我们下次见。